或到柯南語言相類而已不言，何以故如無手能全不警滅，彼無眼者就非見全無，所以這行與是於途詢問盲人如何所見，彼諸盲人就必來答語，我今眼前就唯見黑暗，更無他速。以是而觀前塵自暗，見何虧損。柯難言：諸盲眼前唯睹黑暗，雲何成見？佛告柯難：諸盲無眼，唯觀黑暗。與有眼人處於暗室，而黑有別，又為無有別。例如是世尊，此暗中人就與彼群盲而黑較量，曾無有異。柯難：若無眼人全見前黑，忽獲燈光還於前塵，見種種色，明眼見者，彼暗中人全見前黑，忽獲燈光亦於前塵，見種種色，應明燈見。若燈見者，燈能有見，就自不明燈，又得燈觀，何關與事？是故當知燈能顯色，如是見者是眼非燈，眼能顯色，如是見性就是心非眼。此一大段經文就是直顯見性是心非眼的第二科，名為引例破執，正顯見性。咁引例咧就係佛啊，引權例嚟破柯難以眼為見嗰種嘅情執啊，就係正一顯示見性，是心非眼。咁啊，證明無手係的確冇權，無眼啊就仍然有見。柯難執無眼就無見啊，係絕對錯誤。咁啊，說明見性係心法啊。咁啊，心法就係無形無相，只不過咧係假借呢個眼啊而見呢個外物而已。就好似呢個燈啊，只能夠顯色，而能見者就係你柯難對眼啊。就唔係呢個燈，就説明眼亦復如是，但能顯色，如是見性啊，係是心非眼。咁啊，正是破眼係不能見啊，能見者係心法嘅見性。咁啊，此心法的見性就柯難上文所請嘅妙明心。以及呢開我道眼啊，咁啊亦即是佛所許嘅清淨道眼。個佛告柯難嘅語言相類啊，就是而不言。咁啊初句就係舉其情執，咁啊次句嘅是而必言呢，就係直破其非，就係你柯難。在上文講啊，有手就有權，無手咧就無權啊。以例有眼就有見，無眼咧就無見。咁啊，以為咧係事而相類，但係在佛嚟講咧，有手就固然係有權，無手咧亦的而且確咧係無權。咁啊，以例有眼就固然系有见啊，但系无眼咧，咁啊亦都能见。所以佛话是而啊，就绝对不相类。佢话是而就不然。咁何以故？佢如人就无手啊，权就不警灭，彼无眼者就非见全无。咁啊，因为世上嘅人啊。都是執地，沒有眼就是沒有見，就如同沒有手就是沒有權， 所以佛咧就破其无手系不竟无权，但系无眼啊，的确啊不是无见，等于话无眼咧，咁啊亦都可以见噶，所以话比无眼者就非见全无。咁啊呢种道理啊，世上嘅人当然啊唔容易令佢相信噶。所以下文法呢就用这个事实呢来到意明证明无眼呢亦复能见，都说所以这何个语事就于途啊询问万人如何所见啊，比诸万人就必来答语，我今眼前都唯见黑暗啊，更无他足。咁啊始终呢有一句话必来答语，这个来字呢就可以作个言字咁样解，就是天然嗰个言啊，即是话必来呢你佢系必然，即是好肯定咁，就叫做必然。咁然后话所以者何，就佛话我点解同你讲无手系的确无权，如果无眼呢亦都能见到，点解一个话所以者何？咁话如是依图就询问万人如何所见啊？咁你阿难呢就不妨啊响呢个路中，你就揾一个盲眼嘅人啊，你同佢讲就喂盲公啊，或者咧系盲婆啊，你现今眼前你有何所见呢？你见到系乜嘢啊？因为你系盲咗对眼噶噃。咁你见到啲乜嘢呢？佢话比诸盲人就必然答语啊！呢、这个盲人无论系盲公亦或盲婆，佢必定咁好肯定咁啊，要答复你啊！佢话我今眼前都唯见黑暗啊！佢话我眼前呢就系见到黑暗，咁咪有个见字啦。咁啊，见佢眼前啊系的而且确所见嘅。是黑麻麻，所以并无他足，除了黑暗之外他什么也都看不到，那就证明无手是不竟无权，但是无眼就绝对不是无见，因为这个盲眼者呢他能够见到的是黑暗，你问他他就的而且确是这样答复你，我今眼前都唯见黑暗了。咁啊，既然系能见黑暗咯，你又点可以讲话事义相类呢？所以我佛话咧就事义不言，即系无手，就真系无权，但系绝对不是无眼就无见啦，就等于话有眼仍然系有见。咁啊，佢嘅事义就不然，就唔能够相类啦。佢以事义观，就前尘至暗啊，系见何亏损。咁啊，前尘至暗呢，就有两种嘅意思。第一种前尘就系所见嘅色法，咁即系外嘅山河万丈、长短方圆、青黄赤白。咁屬於前塵咧，係眼所結對個境界。咁啊，至暗咧就係呢種咁嘅前塵嘅境界嘅色化啦。佢自己咧就冇光嘅。咁啊，必定假借我哋呢個眼睛嘅童子光，以及外邊呢個日月星光，同埋我哋屋裏邊嘅燈火嘅光明。咁然后显示出啦，我哋知得佢系山河国土种种嘅事物。咁由于佢自己本身系无光啊，咁我哋嘅前尘咧系自己咧系暗嘅。咁第二前尘就系指呢个浮尘肉眼，自暗咧就话呢个盲人啊，佢虽然有肉眼。但是他眼内这个童子光啊，即是我们这个眼睛啊，那种光辉已经没了，即是坏了对眼啊，那么即使是我们通常讲的盲了对眼啊，那么对眼虽然已经是盲了， 咁即使咧有外嘅日月灯光，佢都亦都唔能见种种嘅显色，唯一能见嘅就系眼前系一片黑暗啊！咁既仍然见暗，都话明系见啊嘛，咁啊证明呢个见性咧就未曾亏损啊！佢话见何亏损咧？咁啊前尘暗之时。我哋呢个见性能见暗啊，咁啊前尘系光啊，我哋见性都亦见光啊，属于呢个炎亮体证。所以见明之时，我哋固然叫系系见啊，即使系见暗盲咗对眼啊，除咗见暗，都其他不见啊，佢哋亦都系叫做见啊，又见暗啊嘛，佢话明系见暗啦。咁啊，都系叫做见啦。咁啊，一般人佢哋只系见明就叫做见啊。如果你话见暗咧，因为睇唔到嘢啊嘛，佢就不明为见。咁啊，柯南就视同凡情啊，所以就用呢个世人嘅情执咧嚟到佢难法。佢话柯南而，佢话诸盲就无眼啦，都闻到黑暗。咁啊，云何成见咧？咁啊，其实见明固然系见，咁啊，见暗亦都系见啊。点解咧？明与共暗啊，呢两种境界咧系互相力夺，就互相有无啊。有明咁就肯定系冇暗啦。我哋叫佢做暗咧，就肯定系冇光明。咁啊，明暗之境有生灭，又互相凌夺啊！但系能见之性咧，系始终系存在。见明系呢个见，见暗亦系呢个见啊！咁啊，现在柯南佢只承认见明，就明之为见。咁见暗咧，佢就不明嘅就见啊！所以佛咧就再问柯南，佢话柯南啊，咁啊诸盲就无眼啊，咁就唯有黑暗。佢话与有眼人就处于暗室啊，二黑有别，就唯无有别咧，咁就显呢个见性啊。前尘暗，佢就会见暗喎。咁啊前尘明，佢就见明，见明见暗啊。通明为见，咁啊，柯南所执嘅咧，佢就执定有眼见明，就明为见啊。咁啊，无眼见暗咧，佢就不明见。所以佛咧就引一位啊有眼嘅人，佢在呢个暗室里边所见嘅暗相。咁啊，与呢个盲人无眼啊所见嘅暗相为问啊，有分别。就抑或咧系冇分别咧？有眼人在暗室所见呢个暗相，其实只不过咧缺少呢个明。佢根本有眼，但系由于冇呢个明啊，做佢个助缘，所以佢睇唔到呢个室里边各种嘅事物，咁啊只有唯见黑暗啦。但系嗰啲盲眼人啊。他所见的境界全黑，他只是缺少了这个眼睛那个童子光，即是这个眼的光辉坏了，即是盲了坏了那只眼，那他所见就是全黑。其实有眼人见黑，与个无眼人见黑没什么两样，只不过缺少这个外缘，佢就变成所见系完全暗相，所以话所见嘅暗相咧，有眼所见嘅暗室嘅暗相啊，与个无眼啊坏眼嘅人所见呢个暗相咧，系冇乜两样噶。所以柯南成佛问啊，佢亦都吊实答，佢话如是世尊啊，此暗中人，佢语比贫盲，二黑较亮。都曾无有二啊！咁啊，柯南讲佢话两种黑暗咧，都系冇乜分别。咁啊，既然啊，两个人所见嘅黑暗上 都冇乜分別啦。咁啊，坐呢個有眼嘅人，佢響呢個暗室之中啊，佢所見嘅暗相，你阿難許唔許佢明雲見咧？咁啊，若是問啊，許呢個有眼人坐呢個暗室中見暗就明雲見啦，你亦都應該許呢個盲眼人見暗咧。亦都明为见啊，因为两种嘅黑暗咧冇乜分别。咁既然两种黑暗都冇乜分别啦，咁啊点解你上来安啊说呢个盲人围堵黑暗啊，就不明为见咧？咁啊岂不是你咪自己打自己嘅嘴巴？所以现今呢个有眼人坐呢个暗室中。佢不能清楚見物啊，則知道呢個見物之時唔係呢個眼啊，因為佢有眼所見嘅黑暗係同於盲人，咁啊有眼都成為無用。不但係有眼人坐呢個黑暗中不能見物，以及呢個盲人啊坐呢個白光天白日之下。咁啊，亦唔能夠見物，咁啊，究竟係乜嘢道理呢？就係缺少呢個助緣，咁啊，盲眼人所缺嘅就係內緣啊，因為佢個眼睛個瞳子光咧壞咗啦。咁啊，但係有眼人咧，在呢個暗室裏邊不能見清楚一切嘅事物咧。佢就缺少咗呢个灯光嘅外缘，咁啊，所以咧盲眼人所见都暗相，有眼人所见咁啊，亦系见暗相啊，不能见其他嘅物。咁啊，我哋嘅正明眼系不能见啦，能见者就系心法嗰个见性。佛话阿难，咁啊，若无眼人啊。就全见嘅前黑，佢不获灯光，佢幻于前尘，就见种种色，明眼见者。咁啊，佛同阿难讲佢话阿难啊，佢若无眼人，咁啊即系个盲人啦。佢就唯见黑暗啊，就别无所见啦，因为佢盲咗对眼啊嘛。咁啊，所见嘅暗相，一切嘅事事物物咧。佢冇一樣能見得到，咁啊！但係現個幸運喎，佢好彩，佢遇到個大醫王啊，以呢個雪山嘅妙藥，咁啊為佢醫治，咁啊或者以今時今日，咁啊呢個醫學嘅技術啊，或者除咗佢呢個眼膜，咁啊變成啊，佢對於呢個前塵啊，佢仍然係能見喎。因为佢只眼好翻啊嘛，咁佢只眼好翻，只眼唔坏啦，咁啊同我哋平常人一样啦，山河国土大大小小青黄赤白啊，佢当然啊见得好清楚啦。佢话幻于前尘，就见种种色啊，咁啊呢个前尘就系包括呢个浮尘嘅眼根，同埋外边嘅种种色。咁啊，盲人而因为盲咗眼，所以不能见物。现今眼膜去除，眼中清净啊，所以佢能见外境咧，系种种嘅色相。咁啊，若是话顺住阿难嘅情执啊，咁必定系讲呢个人咧，就叫做眼见啦。所以话咩眼见者，咁啊，比暗中人。就全见前黑啊！佢不获灯光，就亦于前尘见种种色。咁就应明灯见啊！咁啊，始终个前尘，咁啊，亦都通指个浮尘眼同埋所见嘅色界境。咁啊，有眼人佢居于个暗室之中，咁啊，因为冇呢个灯光啊，亦冇呢个太阳光啊，咁啊，本来就全见黑暗。但是现在忽然遇到这个灯光，所以亦能于这个前尘见种种色啊。那么照理呢， 就应当明白叫做登见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灯的时候，即使有眼亦能见到屋里面的事物。咁啊，现在因为灯着啦，有灯啦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见，咁就应该就与呢个眼啊系冇关系。咁我哋应该都叫做灯见。咁啊，原则啊，说灯见嘅道理啊，咁啊，你阿难承唔承认咧？咁啊，如果你唔承认，咁冇灯之时，一啲都睇唔到，除咗暗相之外啊，屋里边一切嘅事物睇唔到。啊，咁如果你承认话灯见，咁啊灯啊点解会有见呢？所以话若灯见者，灯能有见，都自不明灯啊。因为灯本来就无情，唔应该呢系有见啊。咁啊，若灯都能见啦，咁啊，灯就有见性啊，灯就变成为有情，你就唔应该说佢呢系为呢个无情之灯。咁我哋就明白，即系一显示灯啊，不能见，只不过就显色。能见者就系原来呢个暗室中里边嗰个人嗰对眼。咁啊，以例呢个眼系不能见啊，咁啊能见嘢就见性。佢话又得灯观就何关于事啊？话纵使呢个灯咧能够有见，咁啊亦都与你阿难无关，都话明灯见啦，就唔系你阿难对眼能见啦噃。但系现今不然，咁啊开咗灯之时，问话边一个能见啊？咁你阿难就答啦，我呢个眼见到啊，咁就说明呢个灯就不能见啦。咁啊能见者就你对眼啦，咁啊比例啦。嗰个是个当知，灯能显色啊，咁于是见者就是眼非灯，佢已是前文嘅因缘之故，你阿难应该要知道，灯光不过只能够显示啊。呢啲事物嘅色境，但系灯就不能见物，而能见物者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屋内人嗰对眼，绝对就唔系呢个灯能见，灯只能做个助缘，只能够显色啫。咁啊，阿难问佛咁样讲咧，佢就好欢喜啊！佢话世尊啊，你讲得对，系眼见。而非灯见啊！你讲得冇错，佛话你唔好咁快欢喜，但系还有下文啊！话眼能显色，佢如是见性，都是心非眼啊！咁啊，以呢个灯嚟到例呢对眼，咁灯能够显色，灯绝对不能见啊！咁啊，眼亦复如是。只能够借眼嚟到显色，眼系不能见。咁啊，眼只能显色，不能见啊。咁啊，能见嘅系边个咧？就系、是、呢个见性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心法嘅见性，系属于心见而非是眼见啊。各位如是见性，系是心非眼啊。咁啊，呢个心咧就指妙明真心。非眼者呢就非是浮尘的肉眼呢为能见，乃是呢这个心法之见性呢是为能见。那么自眼见而非灯见，那么这种道理呢是人所共知。若果说说心见而非眼见呢，即人所难明。所以佛呢就以灯来到例眼，证明呢眼不能见，同灯一样啊，只能够做个助缘嚟到显色啊。能见者系个心法，绝对咧就唔系个眼见。咁此一大篇嘅经文啊，佢个总结经咧就系在于呢两个所谓如是见性， 就是心非眼，这两句之难，此不心就不是个肉体心，亦不是七番所计虚妄想心，亦都不是你安难上来啊，所谓虚狂沉俗之心啊，乃是的而且确，咁啊真真实实你安难所请嘅妙明心，咁啊亦即是佛啊所许嘅妙明物圣净心，咁啊前七番所破就破呢个妄色非心啊。就是破盡这个生死根本，那么始终所显那个如是见性是心非眼，就是显这个见性是个妙明心，就是为无上菩提大波涅槃之根本，那么所以七番破妄之后先至显示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，那么亦都说明破妄之后不是断灭，妄破的真显，那么说明此经这个文字的组织就非常好的，所谓前后呼应是为本经的一大特色。那么从前有个相国叫做崔公群，今日佢同呢个余慧禅师啊就好朋友，咁佢有事咧就去见呢个余慧禅师，请问啊一个问题，我话我今日问你，佢话大师啊，你修行系以何得呢？咁当时呢个余慧禅师就答啊，佢话我以见性得啦，咁啊呢句话就答得好好嘅，所谓六根嘅本性啊。都是清明，是不生灭。那么我们若是能够悟到这个六根的本性而修呢，那就叫做密因，那就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那就叫做不生不灭。但是呢这个姚禅师当时呢他就眼痛，那些眼是有红筋，等于说有眼病呢，那当时这个相国崔公群听见余慧禅师这样讲，他修行以见性得嘛，他就好像带一种取笑的形式来到答复，那么若是你禅师既然是以见性得，那么奈何现今你眼有病吧，那么这个余慧禅师就答了，他说见性是非是眼见，那么眼有病对我有乜关系咧？等于话嗰啲眼病，佢即管病，你即使盲咗都冇关系，因为能见者唔系眼啊，能见者就系我呢个自心生灭呢个清净见性，所以你问我修行以何得呢？我就话以见性得，能见者系见性啊，能闻者系咁闻性啊。咁啊，六根个本性咧系清净，咁啊，当然我以见性得啊，就是、与眼系无关。咁啊，是后来法眼啊，咁啊，亦名叫做上公眼。咁啊，此一次公案都叫证明啊，病眼与见性无关。咁就足证啊，眼系不能见啊。咁啊，能见者咧就系、是、我呢个清净。不生不灭这个见性啊，即是妙明心，即是道眼啊，咁啊依此妙明心清净道眼而修咧，咁就叫做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啦。咁我阿难就率服得闻是言，就与诸大众口耳默言，心未开悟的由其如来慈音宣示合。掌清心，处罚悲悔，此就正是见性的第二科，名为若客尘，显见性不动。咁啊，因为正是见性啊，一共有十大科嘅经文。咁啊，第一科显见性是心非眼已经讲完，所以第二科咧就若呢个客尘嘅道理啊，就显呢个见性咧系不动。 所以话弱者就系医也，就系医呢个客尘生灭摇动嘅道理啊，就显示呢个见性啦，毕竟系如如不动。咁啊，客之与尘都系见性所见嘅明暗色空之境。咁啊，因为只系客尘之境啊，系有呢个生灭动摇，所以我哋说佢为如客之来往啊。亦嗰啲尘咧系满天飞摇动一样，咁啊，但系能知生灭摇动之尘境者咧，就系见性。此个见性咧系不动如如啊，系个主人翁客来就不随啊，客去客来系不来，客去亦都不去，唔会随住呢个客人走。咁啊，既然呢个主人翁不来，咁啊亦不去啊，咁就真常寂灭啦。咁啊又分两科，咁啊初科佢就默请啊，二科咧正事。现在咧第一科佢就默请，就系心有所请，但系未发于口啊，咁就叫做默请。但阿难就虽复得闻是言，咁啊阿难虽然问佛上来开示。话如是见性啊，是心非眼，咁啊可惜咧，佢就未曾直下见取啊，闻而未悟，佢未知见性就系直常心性，就系呢妙微物，系性净明心，所以就如诸大众啊，就口耳默言，因为一切众生啊。迷之不生灭的见性时间太长，现在虽然初初闻佛见性是心非眼，但是仍未切悟，所以阿难与诸大众虽然听到这种道理，但是口呢已经是默默然，即是未曾直下成当，当然要请佛再开始，但是口呢未曾说出，咁就叫做口耳默言。咁啊，古德讲话是言咧，就系是心非眼之言。咁啊，默言者就系默默无言啊。话对于如是见性是心非眼道理啊，系未曾彻底领悟，但系始终咧都仍然啊有呢个三重解释。第一，我们的众生一向但知有眼就叫做有见，没眼就决定是无见啊。那么现在闻佛开示知得这个盲眼人见暗啊，那么亦都名为见，那么算是知得没眼，那么亦复是有见。那么第二，他一向都是执着，只是知得见明就叫做是见啊。咁啊，见暗咧，佢就不明无见。咁啊，现今先就知得啊。所谓有眼人处于呢个暗室之中，所见暗相啊，同于无眼人见暗咧系一样。咁啊，先就知道见暗之时，咁啊亦都明见啊。咁啊，第三，佢一向但知。见为是眼啊，唔知得闻见者是心法嘅见性。咁啊，现在闻佛开示眼只能显色啊，唔能够见，同于呢个灯一样，亦系只能咧显色。咁啊，先至知道见系属于心啊，而不在于眼。咁啊，有此咧三重嘅解释啊。所以他们在这个默言之中呢，那就反复啊来到研究领会始终佛所说的道理，但是心未开悟，那他虽然明白了，由于未能直下成当，他仍然的心呢未曾开悟啊，知得这个见性呢是本具的直常心性。咁啊，既然个心未开悟啦， 命能直下成当啊！见性是心非眼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有直常心性，就当然还要请佛开示啦。佛说由气的如来是慈音宣说啊，气者就希望也，慈音呢就佛音声为教啊，凡有所愿，无非都是佛苦如来。咁啊，宣示咧就求佛宣扬指示啊，使个是心非眼之见性啊，当下咧系个直常心性，所以向下咧就更有多分。佛咧为阿难及诸大众啊，辨别呢个见性，冇皱纹，唔会变迁，见性咧无幻，见性咧系无灭，以及第三卷。回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都是显此个见性啊，就是妙明真性。个合掌清心就处佛悲悔啊，合掌就表一心恭敬，咁啊收接我哋呢个善念心啦、啊、去听啊，咁啊清心者咧就表示我哋不生呢个妄念。是专注一境，即是专心闻法，处就是翘首等待，即是期望佛的慈悲音来到教导自己。继以时世尊说兜罗蜜，网上光手就开五轮指会斥阿难及诸大众，我初成道于六年中为阿耶多五比丘等，及与四众而一切众生入正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啊！个汝等当时因何开悟得今成圣果？咁啊，此一经文就系若客尘显见性不动嘅第二科，名为正事，就佛正一开示阿难所请。咁啊，又分三科，咁啊，初科叫做精明验解。第二科叫做验相精诚，第三科叫做结会杂失，咁啊现在第一科叫做精明验解，就是佛依呢个客尘之名，以验啊五比丘嘅所解，咁啊上文佛开示阿难及诸大众。咁啊，见性是心非眼嘅道理，咁啊，阿难及诸大众就未曾开悟，咁啊，所以现在第二番见咧，咁啊，佛咧就命焦陈如等五比丘，咁啊，说出呢个客尘虽然系有生灭去来啊，但系能见之性。就无生灭去来，咁你欲令阿难及诸大众啊，在呢焦尘如故嘅地方咧，系得点消息？嗱，咁啊，阿难尊者生逢佛世，咁啊亲自见佛，咁啊亦都亲自同佛出家，咁啊亲自闻佛说法。都尚且唔容易开悟啊！咁啊，何况我哋啲末世众生咧，唔好话成佛啊！你就算想开悟都唔系容易。咁啊，只有咧大家认真咧，系要生一种惭愧心啊！咁啊，然后老老实实咧去学去行，咁啊，先至咧对呢个法味咧系有多少嘅沾染。咁啊，又分咗三科，初科佢哋来问啊。二科就是陈罗达，三科就是如来印可，如今是初一科，他们如来问过以时世尊，书兜罗面，网上光手就开五轮子，当时佛啊，成阿难请示之时，佛就书开啊，这个兜罗面，网上光手，兜罗面中国话佢就细香，系柔软香结，不拔嘅手咧，咁啊似得呢个兜罗面一样嘅，咁啊一样咧 咁柔軟。咁啊，網上咧，佛嘅兩個手指之間咧，咁啊有一種萬網相連之相。咁啊，我哋嗰啲手指兩隻之中間嘅手指罅都冇嘢噶啦，係空空洞洞嘅。咁啊，但係佛咧，凡係兩指之間咧，咁啊有一種萬網相連相啊，就係佛嘅三十二相之一。咁啊，指個網相咧。你將個手指伸開嗰陣時，即係擘開嗰啲手指咧，先就可以見得到嘅。咁啊，若是話啲手指合埋咧，即係貼實呢個萬網上啊睇唔到。個但係佢又唔會妨礙嘅噃，咁啊證明佢好薄嘅。咁啊，佛咧全身光明，所以手咧亦都放光啊。咁啊，五輪指咧就因為佛咧五指之中。每一個字都有個千福輪相啊，咁啊叫做開，咪打開啦。有呢個千福輪相嘅手指，咁啊就開五輪指，因為手指啊得五隻啊嘛，咁啊每隻手指都有一個輪相啊，咁啊所開嘅咧，咁啊亦係五手指啊，咁啊叫做開五輪指。佛手有開合嘛？但能見之性咧，係如如不動，冇呢個開合之相。咁啊，佛咧從手指放光，咁啊飛向阿難左右嘅頭邊。咁啊，阿難嘅頭已因為睇佛光，但係頭雖然有搖動，但係能見之性咧冇搖動啊。所以悔者咧就係悔是阿難。雖然你見佛之時，佛手有開合，與共佛光咧係有左右偏動，但係能見開合嘛，能見左右佛光嗰、那個見性咧，始終係不動啊。色者咧就係色明，咁啊要阿難及諸大眾啊，你要好好地直下成當，咁啊知得。佛手有開合，能見佛手開合呢個見證，冇開合啊！佛手指放光，飛向你左右個頭邊，但係你個頭雖然左右啊搖動去睇佛光，但係能見之性啊冇搖動啊，咁啊你就好好地啊，要直下承當啊，唔好咧再錯過呢個機會。所以呢個晦戚兩個字呢亦係一個好重要兩個字眼嘅。所以現在佛伸出呢個兜羅面望上光手開呢個五輪指呀，所以就晦戚阿難就及諸大眾，咁此兩句經文呢就屬於呢個經家敘述。咁我初成道，我就是指佛啊，就是最初呢他说我呢成道，这个初字呢就不是说这个本门之初，就乃是这个即门之初啊，就是佛成道以来，他说我自成道以来啊，那么本门呢已经是久远，所以梵网经佛自己讲啊，佢話唔得來此世界已經有八千番，咁啊在呢個《法華經》原來受量品裏邊講咧就更長啦。佢就説明佛啊成道以來咧，就已經咧係有親點劫數咁長嘅時間啦。所以始終話我初成道呢個我字咧，就係佛所講係若呢個即門之時。就是说他自己最初啊，咁啊修行，咁啊然后修行成功啦，就响呢个菩提树下，咁啊成佛道。所以我初成道咧，就系、是、指即门呢、这个今生之事。